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作者尾鱼，制作生之忧，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。 龙骨焚香第四篇，山胆第八集。值得庆幸的是，最旺的火势已经过去了，团团的火云已大都被浓烟围裹，带着残火的黑蝙蝠开始三三两两坠落，不细看的话还颇像传说中后羿射日时拖着黑烟坠地的三足乌。 白水霄这把火放得真绝，山鬼送下来的那十几根垂绳几乎无一幸免，只有我和神棍的这两根因为离得远没有立刻报废，但情形也不容乐观，两根绳的上方高处都有几处燃烧点，只是火势不大，还能撑个一时半会儿。神棍， 江恋这才想起他来，赶紧低头往下探看。谢天谢地，神棍就掉在下头百十米处，像只悬在丝上的大蜘蛛，没再嘶声尖叫，大概是喊累了，但显然还没晕。即便在绳上不断打转，如同一只滴溜溜的大陀螺，那手脚仍在拼命乱滑乱动。 啊，哼，这人的运气真是堪比锦鲤了，连基本操作都没学会，就下了这样的高难度崖。那么高速滑下来，绳子居然没烧，更重要的是他及时止滑了。他那深度至少300米，而山鬼的静力绳行至是320米的，也就是说再往下多滑那么一段就会遭遇节点，高速过节点其凶险程度不言而喻，不死也得脱层皮。 抓住绳子，把身子正起来，看看周围有什么可攻落脚的地方，绳子快断了。 神棍应该是听见了，绳子突然抖动得厉害，足见快断了这三个字给他带来了怎样的恐慌。孟千姿循声看去， 他那个位置附近应该有个山台，我段太婆在那歇过脚。 我们的绳子也够呛，又担着两个人的重量，上头有火损，往上太危险了，孟劲松一时半会儿的也不可能垂下新的绳子来，只能赶紧下了。 孟千姿抬眼看着江恋，像是忽然意识到了什么，手上一松，掌心似要往外推，又很快收住。江恋察觉到了，不动声色地往后挪了挪身子。江恋当然知道这姿势暧昧，但当时情势危急，孟千姿的绳子断了，没处借力，江恋只能搂住孟千姿，现在也没法松，手一松，孟千姿就掉下去了。江恋装着什么也没察觉，低头示意了一下孟千姿半身安全带和腰带上的各色挂件。 你可以用钩索和快挂把自己跟绳子绑定，这样安全系数高一些，我也能腾出手来。 孟千姿也装着这姿势很正常，自己并没有注意到且浑不在意。他低下头，快速勾连挂件。江恋看到孟千姿耳根后到脖梗处微微有些泛红，气氛于无声无息处突然尴尬。 要命了。 行了，不用装了，我知道你在想什么。 啊？ 孟千姿头皮微微一麻，手指全攥进快挂的锁隙间，抬头看着江恋。 我想什么了？我没想什么呀，脑子里是空的。 你想谢谢我吗？但这两天对我气压惯了，一时间适应不了这转换，抹不开面子。没事，我 get 到了，不用谢。 是该谢谢他的，只是一时间还没找到合适的时机，现在人家把话挑明，我才上赶着道谢，又显得不够诚意。 孟千姿抬头看了眼绳索上方，浓烟还未散，绳上的三两火点已经不再窜冒火头。 你下的还挺快的。 哼，不是跟你吹，要不是我刚才被紧急调走洗了几个碗， 还能来得再快点。走吧，得抓紧时间。 说到这儿，江恋欠起身子，一根绳掉了两个人，绳上还有活笋，经不住大的扯动。也就是说，明明情况紧急，恨不得一滑而下，还得耐着性子慢慢下。速度上不去，就更加不能拖延了，迟一秒就多一秒危险。江恋这一欠身，便露出了背后的石壁。孟千姿忽然看到江恋刚刚倚靠过的地方，阴了丝丝道道的血，有一块尖凸的棱角上还挂着血滴。孟千姿心头一悸，下意识去看江恋的后背，但刚好江恋侧过了身，看不到，只能看到身后一两条垂下的磨拽成缕还染了血的碎布条。身子开始下滑，这是下降器起作用了。江恋仰着头，神情专注，一手拽挽绳，一手慢慢控制下降器的制动阀。那动作看似只是轻微的松合，其实很考验人的手感和技巧，没有积累足够的经验是很难驾驭得来的。孟千姿的嘴唇嗫嚅了一下，江恋控制下降器的那只手颜色有点怪异，细看才知道是掌皮磨没了，血慢慢渗出，有几道细细的血痕还滑到了腕上。想说点什么，又如鲠在喉，觉得言语多余，道谢也轻飘。孟千姿仰起头，再一次看向刚刚那块阴血的崖壁，远了也淡了，像一抹暗色的朱砂印揉进了石头里。正如江恋所预料的那样，神棍堪堪于第一个绳结前再次指滑，一回生二回熟，他想起了这个下降器该怎么用，指滑之后还得自锁，人才能保持悬停。悬停之后发生的事儿，再一次印证了江恋说的话，神棍控制不住平衡，绳子开始自转，顺时针绞尽又反向回绞，神棍被转得头昏脑胀，眼镜也移了位，原本是架在鼻梁上的，如今从脸上斜切而过，一条眼镜腿死勾住他的耳廓，另一条已经滑到了他的脖子。这种情况下，神棍当然知道得保持镇静，不争不动。他之所以这样又瞪又抓，滑水一样耸动个不停，是有原因的。阿慧的照片掉了。阿慧原名盛泽慧，隶属滇地黑苗。神棍之前向二婶炫耀自己的行走经历，提到的那只被他一屁股坐死的手臂粗的蛊虫，就和盛泽慧有关。他当然不认识神棍，他于上世纪四十年代死在河南的一个小山村里，据说死于一种极其诡异的怪病，后背被剥掉了一块皮，那疮疤的形状颇像一只偏跹的血色蝴蝶。严格说起来，盛泽慧是自杀的，他以两桶银洋作为报酬，雇村民把自己的棺材抬入深山，掉入高崖的崖洞，然后安详地躺进棺材，要求村民把棺材钉死。村民们垂涎银钱，明知此举有损阴德，还是一一照办。据说他们办完事离去时，盛泽慧在棺材中用指甲不断地抓挠棺壁，那尖利的声音听得人毛骨悚然。后来才知道，盛泽慧是以身饲骨，以命入血骨，去报复那些害了他一生的人。神棍于因缘际会间得到了两张他的照片，惊为天人，后来又了解到他的身世，唏嘘不已，口口声声我家阿慧，朋友们便调侃这是他女朋友。神棍听了非但不生气，反而胸腔之间老鹿乱撞，止不住沾沾自喜，久而久之似乎真是这么回事儿了。那两张照片，一张放在家里，一张随身带着，因为神棍的研究，时不时要入荒僻之地，十天半月见不着人是常事儿，难免孤寂，正所谓长夜漫漫，今夜谁与我共。朋友们都有家小，诸事缠身，懒得听他唠叨，不了解他的人则自当他风言风语，拿看异类的目光看他。如此筛下来，只有这张照片可以听他絮絮叨叨高谈阔论了。神棍经常拿着这照片把自己的推论和发现论述一番，然后问他， 阿慧啊，你觉得呢？ 照片上盛泽慧似嗔非嗔，柔柔浅笑。神棍从不奢求这世上真有人能与他志同道合，能有这么张照片可以静静地听他讲话，不打断，不讥嘲，不反感，不拂袖而去，就已经很满足了。但是刚刚那一通猛坠急落，衣歪带斜，也不知怎么的，那张照片竟然滑落出来，翻翻卷卷向着崖底深处去了。神棍大惊之下伸手捞取，但人在绳上哪是借得着力的，越抓越乱，越乱越转，那照片真的跟只飞去的白色蝴蝶似的，偏跹婆娑，愈远愈淡，渐渐的被更深处的漆黑给吞融进去了。神棍沮丧之极，觉得照片这一飞形同缘分消减，本来就没见过面，盛泽辉死时大多数的物件都已付诸烈火，只余下这火堆中抢出的两张照片还烧残了脚，现在好了，损失了一半了。他又是失落又是懊悔，本想任由身子随绳兜转，惩罚自我，好好追念一番，忽听见江恋的声音，才猛然警醒。 绳子快断了，我靠，活佛仓央嘉措曾经说，世间事除了生死，哪一件不是闲事啊，这命都要没了，还谈什么学术研究啊，儿女情长什么的，还是先边儿去吧。 神棍依着江恋所说，赶紧伸手去捞绳子，又把下降器抓进了手里，四下一瞅，看到斜下方七八米处有一块突出的山台，那尺寸堪比婚宴大圆桌，足可落脚。神棍大喜，深吸了一口气，拿脚蹬住崖壁，一边放绳一边向着那个方向挪过去。眼见还剩下两三米，上方的拽力突然消失，傻子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了，说是迟那是快，神棍大吼一声，用尽全身的力气向着石台跳了下去，落地时双脚一错，痛得滚翻在地，但痛归痛，心里简直是要喜极而泣，很明显他只是安全着陆了。半空中依然有火蝙蝠零星滑落，高处孟千姿和江恋看到了神棍的静力绳断落，为了以防万一，已经攀住崖壁，以手脚下攀为主，而绳索吊攀为辅了，只是这一来速度又慢了好几个度。神棍打开头灯想看看周围的情形，无意间一低头，忽然发现屁股下头坐了字，是有人用刀子在石面上刻出的字，看得出用刀老道，或者说用的必是好刀，那些字真如银华铁钩，个个有姿有态，而且不止一列，他恰好坐在了中央而已。神棍赶紧翻身跪起，且看且让，也不知道这些字刻了多少年了，其上多有湿泥败叶，他不断拿手擦着，终于看了个清楚，非诗非词，像是酒到酣处随手刻下的。 我饮半壶，留君三口，无缘会面，有缘对酒。 末了还有一列稍小的字，应该是落款人名。 段文熙，段文熙，这个名字怪耳熟的。我想起来了，梦助理给我解说这个天坑的时候，曾经提起有个叫段文熙的段太婆，80多年前下过这崖。80多年前，看起来好像还有酒，放哪儿了？ 神棍下意识四面张望，很快就发现山台靠近崖壁的地方恰好有一个不太明显的凹槽，露了截很小的葫芦嘴在外头，他手脚并用地爬过去，把那东西给抠扒出来，居然是一个很精致的酒葫芦，不算大，恰能托于掌上，葫芦腰处还系了条红金绦，只是年代久远，底下又潮湿，这金绦早就朽烂了。情在手里晃了晃，里头还真有酒水晃动的声音，只是量不大。神棍大为惊讶， 葫芦虽然可以作为盛酒器，但它属于天然草本植物，封闭性并不好，用来存酒的话怕是没几年就挥发渗漏光了。80多年，这酒是怎么保存到现在的？哦，看明白了，这葫芦制作的很精巧，里头的胎体是烧陶的，只是外头胶贴了个葫芦壳而已。壶嘴是软木塞，虽然开封过，但段文熙盖上时又重新低封了蜡。这里的温度比外头湿凉得多，又少光照，即便是盛暑酷夏，蜡层也不至于受热融化，所以能够保存至今。嗨，段文熙请我喝酒哎，我一定是80多年来自段文熙之后第二个登上这石台的人。段文熙一定也猜不出来，谁会来饮这剩下的半壶酒，所以他才会说无缘会面，有缘对酒。嗯，真是一个非常风雅的人。 神棍有点飘飘然，刘军三口这个军此刻终于落锤定音，指的就是他，神棍军。 想不到这80多年前就有三口美酒留置于这孤崖之下，竟待我来揣饮。嘿，那时候我还没出生呢，缘分啊，哎呦，这是何等的缘分呢、啊、这还有什么好说的。喝。 神棍伸手去拔转木塞，拔着拔着动作越来越慢，终于他僵住了。他闻到了一股难以言喻的腥臭味，跟蝙蝠被烧时的焦臭味完全不同。神棍觉得有阴风掠过，头皮都开始发紧。不是真的有风，是一种微环境突变，让人不由得周身发冷的一种森寒。他看到地上横亘开一截粗长的影子，那是……神棍的身体开始打颤，牙齿咯咯乱响，也许是身体颤动得厉害了，他有一种骨节都要抖散的错觉。神棍极慢地抬起头来，那是一条蛇，巨蛇。那蛇约摸有20来米长，腰身有水桶那么粗，颜色几近惨白，身上密密的鳞片泛着阴冷的光。他正盘缠在略高的崖壁处，蛇头向着神棍慢慢垂下，偶尔会吐出蛇心子，血红色，足有半米来长，每次吞吐就会发出嘶嘶的声音，仿佛周遭的空气都被粗暴地撕裂开。神棍的脑子里一片空白，只愣愣地看着，头灯的光透过蛇身，在崖壁更高处打出了缓慢移动的暗影，那影子比真身还要巨大许多，如黑气弥漫，要把天地都包噬进去。 这么大的蛇，都不知道蜕过几层皮了。按说蛇是不应该生活在崖上的，也许是被刚才掉落的无数蝙蝠给惊扰的。 神棍盯着巨蛇那拳头大小的圆眼，唾沫吞在喉口却忘了咽，近乎荒诞的脑子里忽然冒出一个滑稽念头， 难道这巨蛇是这酒葫芦的守护者？我手牵动了葫芦才招惹这无妄之灾的。要么你拿去喝。 神棍居然真的哆嗦着举起酒葫芦，脸上挤出了比哭还难看的讪笑，喉口溢出了几个字来。 那巨蛇挪动着身体，吐心子的频率加快了，嘶嘶声渐密，头和脖子渐渐地拧成了 S 型。 完了， 神棍的大脑轰的一下炸开了。他曾经在西北荒漠结识过一个懂蛇的行家，蛇在旧社会的某些行当里被视为灵性物种，尊称为柳七爷，那人混号就叫柳七，却是个捉蛇卖蛇的。曾跟神棍讲起过，蛇在行将发起攻击之前，特征之一是频繁吐心，特征之二就是头身建成 S 型，被形象地称为 S 型攻击。 这一切都是有征兆的，前有 S 技术让我掉落悬崖，后又有巨蛇 S 型攻击， S 是我今生的终结，是我插翅也难逃的命数，难怪阿慧的照片会离我远去，难怪段文熙给我留了三口断头酒。唉，这一切都是我宿命的安排。 据他头顶斜上方十来米处，江恋和孟千姿把一切尽收眼底，他们尽量屏息，希冀别引起蛇的注意。孟千姿已经动作极轻地去解扣，又低声问江恋： 哎，能把我推过去吗？ 江恋心算着距离和方位，轻声回了句： 没问题。 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原著尾鱼，制作生之忧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